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又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 ，Red 哥先嘅足球节目嘅尾门啊，咁咧就我哋今晚又迟咗噶个直播咧，就我见到都有啲网友喺度问，点解仲未开始啊，珊珊期咁啊，迟咗15分钟到啦，因为啲技术上问题，咁啊今晚仍然都会喺 Ustream 同埋喺 Twitch TV 咁咧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足球频道嘅直播。咁啊，今晚就有阿京一喺度啦，有 Chip Black 喺度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已经啊，今个礼拜三线嘅节目都听到佢嘅 Stephen， 犀利啊 Stephen， 打足 散 打 开花，系啊， 有冇厌有冇啲厌战感觉啫？ 有啊，如果知咁多人嘅，其实我今晚唔上嚟，系嘛？ 唔得，今晚一定要上嚟，今晚其他两个架梁嚟嘅啫， 系啊，唔系嗰两个系上嚟找你负气， 系啊，助拳， 助拳，唔 系我咧，我好准啊，我啲贴士， 唔系你真系当你自己有法力？ 喂，我真系好准，唔系我真系觉得自己有法力， 屌你啦， 原来要咁。唔系上个礼拜真系登到咧，真系冇晒朋友啊！即系连嗰啲唔好话净系 po 晒喺何小豆度嗰啲。我记得我哋喺串到尽咧，喺后台嗰阵时咧，阿狮子问过我两场波噶，咁啊汉堡对咩话？汉堡嗰日唔知对咩，咁啊汉堡对武信加拍好似 系啊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咁啊汉堡赢紧啦，咪又系武信加拍，跟住做一场中鬼。佢话布伦瑞克对利华古信，我话咁你都问， 梗系利华古信啦。 咁啊屌真系布伦瑞克，真系吓卵死人，即系净系。然之后我三场意甲，我即系又系离晒谱嘅，即系又系即系。如果唔系我点？即系 点灯 咧，系唔会咁样发生嘅。拉数都系输俾热那咧，又系即系吓人嘅战过嚟。咁啊，原来要系咁样先可以令到曼联好辛苦地赢一场波咯。即系冇得讲，真系。唉， 唔系即系其实先讲明先啊，你唔好话俾我听。 咁啊， 你唔好话我讲话俾我听。你今晚你嚟一场波捧下 等阵先讲，等阵先讲。我都系嗰句，我系讲真心说话嘅啫。唉，咁啊。点讲啊？ 点啊？真心说话啊嘛，你咪讲多啲咯。 唔系你利物浦你自己 冇乜嘢，我冇话赖你啊！ 你成日赖人哋，一个八婆咁，你真系搞你哋唔掂，真系。诶，检讨下你自己队波点样打法啦。 我首先要代阿 Kenny 讲一声嘅，呢个拜阵 系呢个最八婆呢个 Kenny 呢个 点佢队波？ 唉，你睇 你几卵惨啊！真系 嗱，又成日话啲曼联嗰啲输完一场波嗌散嗌死，你睇人哋嗰啲输完一场波节目都唔做啊？ 边个啊？ 狮子。咪咯， 边个关事？人哋忙啫， 你讲晒啊，真系，唉，咁啊，翻嚟都系讲下啲欧联先啦。 咁你咁讲，即系的哥，的哥就惊输，所以 的哥唔同， 都唔捻做。 的哥唔同， 走捻咗成个礼拜， 佢特登远赴西藏，揾哈麻作法，知唔知啊？就为咗听话，就系为咗星期日嗰场波，好积极嘅啲曼联球迷，真系大佬飞去， 万唔系高地人嚟噶嘛，嚟捻晒地，特登要去西藏， 赶紧翻嚟人哋，好犀利啊！一阵。你睇到一个的啊，黄袍加纱咁样咧，冇你咪捻吓亲你啊！话俾你听，一阵真系 好捻惊，梗系惊曼联啦！屌你睇呢个礼拜周中即刻插俾我睇啦，已经最捻叻嗰啲，最叻啲招数出晒， 插乜嘢？ 插水 哦，插水系嘛？我咁啊呢啲嘢，你嗰队都有啦， 你 嗰队冇掹低人哋。你嗰队嗰梅迪沙卡冇掹低啊，利云道夫斯基系咪？差唔多，真系彼此彼此嘅啫。A 组先啦，曼联。A 组其实唔使讲啊，你要早响啊嘛，四队霸踢，屌大佬，即系冇踢过，即系咪先？四队两场波零比零，真系叹为观止啊，大佬真系。咁啊， 唔系睇咗大半场不过真系 睇边场大半场先？ 沙大嗰场咯， 沙大嗰场对利华嗰场 系 啊，对利华 主场对利华 嘅，利华就。直头系跌埋心水打防， 死都唔出嚟， 死 系啊！呢个 A 比啊，真系咧作客咧，几鬼阴湿啊！呢啲真系死都唔出，任你攻。咁啊，沙达多机会喎 ，O K 噶， 嗰场波系啊，咁但系入唔到咁啊，大镬啦！ 嗰个十号仔都几生猛噶，嗰个 Bernard 啊嘛，巴西仔啊嘛， 哦 Bernard， 哦 O K， 系啊系啊系啊，嗰件新金届加盟顶啊， 韦 利安嘅顶韦利安嗰件啦，咁啊其实 阿杰有谂过噶呢件， 系啊 系啊， 咁其实就好几件都有表现嘅，都系啲巴西仔啊 ，Tessera 啲有表现啦 ，Sarna 啦，克罗地亚队长。 一个似斩 似传非传，似射非射， 飞射 ，OK， 系啦，似斩非射，似射非斩嗰啲啦， 中眉啦，叫话 中眉，咁啊，做一球罚球啦，弹下地。 但系其实好似都有有一两球十二码，类似十二码都好似冇俾嘅球证。我记忆之中系啦，我唔知有冇记错场数。 咪好难得噶啦，你话呢场波又守得和， 屌佢又咪曼联 吓。咁啊，点啊？ 曼联都守得和啊！ 曼联都守和啦， 曼联守翻嚟先和嘅咋呢场？ 曼联系多攻势和噶，十二码宴客啊！ 十二码宴客唔表示系 插水都 系守 插翻嚟， 攻势多。 你唔好讲咧，到射唔入系让先得噶，大佬。 唔系让，唔系让啊！即系冇，冇能力啦。总之就咁啊，形势方面就净剩翻就第五轮、第六轮啦。呢组个形势其实就 呢、這個利華古信有一場主場對曼聯， 對曼聯 咁呢個應該比較關鍵啲。 Match Day 5其實呢場係關鍵啦，呢場波我係有少少偏向係利華會贏嘅，即係我覺得兩場作客曼聯應該要輸一場。如果輸咗嘅話咧，個形勢咧 咁啊冠啊， 咁你拉 一二名可能會逆轉。 拉屎就好刺激啦，拉屎就因為拉屎就應該嗱，你當咁樣啦，我哋先假定，即係我哋有一個 scenario 就係、是、利華當得 Match Day 5贏曼聯，跟住之後咧沙達就應該正路嘅，就贏呢個 黃蘇啦。我覺得而家黃蘇係好翻少少，唔一定輸實 嘅。係因為佢可以唔放棄㗎，因為佢做個歐霸位可以爭， 可以爭㗎嘛。 咁就我當佢係先啦。如果當佢係嘅時候咧，你拉屎嗰場咧就曼聯就會係主場對呢個沙達，咁嗰場波就有可能就會係大家揸住八分嚟踢嘅。咁曼聯只會有少少優勢，因為如果你計對賽咧，就零比零和波佢都可以出線嘅，即 係 消極到咁啦。咁如果咁而家即係但係呢個睇埋 Match Day 5點啦。不過我係覺得利華就翻到主場咧，就唔會係好似對沙達咁樣踢法嘅。即係我覺得係有啲機會可以即係 博德林嚟 偷雞啊！曼聯應該係 即係我都頂曬， 冇理由六場不敗啩， 都係頂曬到五波嘅啫。就算 係啊， 就算曼聯再下去 啦，再下你估阿仙奴咁威咩，大佬？即係唔係好多英超球隊再下去到德國都有得有甜頭啊？咁呢組就即係大致上嘅形勢咁啦。咁下一組就 B 組咧，就 皇馬早記嗰組啦。 皇馬早記話呢場呢度啊，多嘢講。 呢一度啊，哇，好混亂啦。咁啊，皇馬就。即系啱啱呢场波系和咗呢个组记嘅， 我觉得有啲好似大，即系始终即系大球会效应咁样咧，即系睇住组记要死噶啦。咁而家又有翻一线生机，因为你组 记其实唔抵啊，即系呢场波二比二啦。咁但系睇翻个战情，其实佢系几占上风， 系 即系攞唔到三分，又略略有啲 咁你一球波冇办法啦，你失一球波就卡斯亚斯，唔系即系组记嗰个卡斯亚斯犯错啦 ，Saras 系唔好讲中文名啦，咁啊 卡沙里斯啦， 嗰球波佢犯错啦，咁啊第二球我都唔记得咗点入啊，第二球系 巴尔入噶嘛， 巴尔入 入得几靓嘅嗰球， 系 巴尔，唔使点拉弓啊，好唔 好？咁但系就整体上你见到皇马，我都系嗰句啦，嗰个呢几场波你都睇到皇马，即系安察洛提摆嘅阵式咧，系真系几有問題嘅，即係你見到嗰啲你 卡瓦祖啊嘛， 嗱你見到由前面開始講起啦，前面你嗰個三個咧，其實嗰個效果真係唔明顯嘅，即係 巴爾斯七 加個賓斯馬，咁個感覺就係翼又唔似翼啊，中鋒又唔似中鋒，個中鋒成日現出嚟嘅，跟住嗰兩隻翼咧就成日都係自己搞嘅，連巴爾都係咁啊。而家巴爾都呢場波你見到好明顯啦，學識一樣嘢就係咩？攞到个波， 自己射咗去咯， 交你俾你啦，仲要交俾你啊，大佬有几何攞到个波啊？梗系射啦，即系咁样，咁所以三条友自搞嘅。好啦，咁你见到，然之后你见到中场嗰度又系，即系譬如你又见到又好似。似系两个防中呢场，譬如话沙比搭住啊 基迪拿， 咁但系你其实睇下，你睇到大部分时间好似三防中咁嘅，因为个 playmaker 咧，所谓 playmaker 又唔似 playmaker 嘅，就系摩迪，因为嗰个摩迪又斗得好厚嘅，同前面嗰三个咧永远保持一个。即係好似傳染病，好似人前面嗰三個傳染病咁樣嘅，唔好行咁近，都個距離好遠嘅，咁咪變咗，即係你睇一路睇個感覺咧，就個進攻咧，你又會如果你係皇馬等咧，你會懷念呢個老蕭嘅， 或者就再谂 摩连奴，摩连奴年代嗰个时候咯， 点解你有个伊斯高又唔出咧？即系会断咗尘咁样嘅中间， 我就发觉近排就少出 好怪啊， 少出咗伊斯高啦，少出咗伊亚拉文迪啦， 两个都少出咗咯，23、24号唔见咗嘅嗰两个靓仔，啊都唔知点解嘅，季初有俾佢哋 try， 咁你我个进攻系真系好有问题，即系全咁你就再一次再解释到啦，你对弱队。恰細路前面嗰三個係夠嘅，夠照嘅。但你出到去踢嗰啲波嘅時候咧，喂，你即係完全冇 teamwork 可言嘅，成隊波中場同個前鋒係斷曬嘅。咁、然之後好啦，到後面嗰層咧，呢場波你又呢場波就又怪怪地嘅，華拿朗就會搭翻阿比比啦，少少怪啦。咁然之後就沙係 拉莫斯打翻右閘 啦，左邊係馬塞路啦。咁你見到就。見到中間係有問題嘅，因為我諗嗰場波有一個輕輕有個問題就係、你又唔見得沙比同基迪拿嗰個做第一重防線做得太好啊，咁變咗個中間嘅壓力其實嗰場波又好大，咁你唯一一個可以讚嘅成隊皇馬就係、卡舒亞斯咯， 即係 夠 依個頂讚 啦，冇佢就死咗啦，咁啊祖記就真係有啲 唔好彩 欠運嘅，咁啊呢場波呢又佢又改佢又改下陣容㗎喎，佢打返唔打三二喎，打返個四四打返個打四個後防嘅，一隊中堅，跟住呢就Caceres 同埋阿沙姆就打兩隻閘，咁啊然之後就即係中間就應該係 巴啦，中場中間 係囉，又中間就派路啦，跟住之後proper 同維道尼又係做個掩護咁樣啦，馬切斯奧啦等等啦，咁然之後然之後呢就迪維斯打咗去左邊多啲嘅，咁然之後就魯蘭迪一個打前邊嘅，咁啊呢個陣式就喺意甲佢就會少用少少啦，咁啊但係出嚟個效果嗰日係積極嘅，成場波都積極嘅，咁啊但係都係又係始終都開唔到齋啦，咁啊喺呢組就 都好就令人失望啊， 驚奇啊， 四場波就係攞到三分， 係啊， 係。 未贏過波， 咁啊好彩啦，即係另外兩隊都唔好爭氣啦，就係呢個加塔沙雷同埋哥本哈根。 我咪就係話，係咪有啲大球會效應咯？即係你如果我哋預咗加塔沙雷係七分係 未必㗎，未必㗎， 唔係你睇完第一回合，你真係覺得冇乜理由輸㗎嘛？ 但係你有個 factor 就係本身加塔沙雷轉咗文斯尼教嘛，同埋你作客哥本哈根，其實作哥本哈根主場好幾 OK 嘅，即係你話 你會偏見咗少少咧？咁啊贏嗰場安德烈治都係文斯尼教喎，係咪先？唔係不過即係嗰日我記得你哭波桑阿師兄都有提過嘅，即係佢有幾個傷。想象啦，即系譬如梅斯利达 冇出啦， 冇出啦，嗰啲啦，咁唔知系咪会有啲？ 始终加拉我都系参差啦，其实佢个阵系参差，佢唔系冇球员但系。 其实我系支持阿京嘅个论点，佢作客唔系哥本哈根主场唔差，佢咁样做大师都佢都守和。 即北欧热力，佢系似丹麦啊、瑞士嗰啲，譬如苏黎世嗰啲主场，有时都会有啲威力噶。即系我哋睇有时睇欧联、欧霸呢啲咧，其实呢女。即係近北歐嗰邊嗰啲咧，其實都有一啲主場優勢。 有啲對加塔沙雷嚟講係 遠啦， 吃力嘅， 相對遠一啲啦。 即係由中東飛到上去上邊。 甚至乎你話阿仙奴成日對嗰隊奧林比亞高斯咧，主場都特別死。 希臘啲波係特別有打法㗎，希臘啲主場係真係特別好。 係啊係啊， 打高嘅。 所以歐聯就有呢個 factor 喺度。 咁啊，呢組形勢首先就係皇馬先出線㗎啦， 必定出線啦。 咁啊，剩翻一個席位就應該。剩翻嘅席位就係三隊爭嘅， 系啦， 早期係拋尾嘅，而家咁啊，關鍵賽事我諗啊，兩場對佢都好關鍵噶啦。剩翻兩場，一場就會主場對呢個哥本哈根，同埋另外一場就會作客對呢個加拉塔沙雷啦。基本上兩場都要贏曬， 係，但係都未絕望嘅。 絕望就冇絕望嘅， 同埋佢得失球又比較好一啲。 係，但信心問題啦，我諗即係四場波都贏唔到你，同埋睇到四場波都係。除咗第一場對哥本哈根，你係覺得佢好似係有少少輕敵甩碌之外，其他嗰三場其實佢都好想贏，但係贏唔到。咁啊，對皇馬又要輸咗場啦，咁所以真大鑊㗎呢鑊嘢。咁啊即係睇下點樣搞法啦，隨時即係有機會。 但其實我覺得早幾真係好大機會出唔到線嘅。我始終都覺得佢真係一出到歐洲嗰個段，同喺本土嗰個聯賽有個斷層喺度。 佢仲係楞得翻咯，即係嗰幾季。 又有個斷層啦，同埋我哋今屆講過無數咁多次，成隊波好多人都攤唔著嘅，即係個別好多球員都係嘅，譬如話。 即系马刺 斯奥 啦， 马刺 咁你又对前锋又用一个新嘅组合，我谂试到依家，你话定咗落嚟未？我又唔觉得好定嘅，即系你话路兰迪、帕柱迪维斯，即系都系各有各把，又未有效果，咁所以就加上派路又老咗一年，你仍然仲要靠住派路，咁所以好多嘢就真系唔乐观咯， 因为自从真系冇咗利维特嗰阵时咧，真系成个组技真系陷入一个比较迷失嘅状态。佢即系前锋又换咗好多代，有试过高中锋又用唔掂咁样样，即系变咗好怪咯。 中 锋 位真系换极都唔得， 换极都唔得。 系啊，譬如佢你睇今届嘅意甲亦都尝试。你見到乾地亦都嘗試，一高一低試過， 雙塔又踢過， 兩個小矮人又試過，係 基亞雲高加雷納， 基亞雲高加迪維斯又試過幾場嘅，又試過幾場嘅，但係冇一個。冇一对前锋可以走到一个效果出嚟。 早几季啊，譬如用马迪啊、伊亚云高啊呢啲， 又 系都 撞 得嘅。 伊亚昆达又撞得少少嘅，又试过咁啊，所以就对波真系又系 唔系嗰几季就系有足高中锋，但系冇翼。就最衰在呢样嘢啊嘛。 自己问题啊呢、這个就咁啊呢组就大致上又系咁啦。C 组咁啊 ，C 组咧就 都一枝独秀啦 ，PSG 圣日耳门出线啦，都差唔多又系。 咁啊，不过呢场波都白白地烂啦，主场 小胜 和啊，和咗 和咗安德利治系啦。嗰晚第一晚打嗰啲波就輸死好多人㗎喇，又係係好彩又我冇貼到，因為又賴我㗎啫。 其實呢一個賽程都幾多比較冷冷地嘅波嘅， 係 即係包括即係頭先 A 組嗰兩場和啦，窿對窿我諗都幾意外，係啦，咁呢場即係本來諗住好強勢嘅 PSG 應該照計可以數呢個安德烈斯， 因為零分㗎嘛，大佬安德烈斯之前係 係啊， 咁啊開到齋啦，攞到一分啦， 咁 其實呢隊應該接近放棄㗎啦。 咁人哋仲要先入波先，即係臨尾即係伊巴謙莫域叫做即係慢慢地 多姿機式 追翻球，係攞翻分。 OK， 通常到呢啲時候咧，因為去到第三、第四輪咧，年年都係㗎啦，係球會即係第一啖氣用完咗。通常你話去到呢啲咧，你話伊巴呢啲球員咧就著數啦，因為有啲技術型啊嘛。技巧型嘅呢啲前锋咧，呢、這个时候可以数到户。 而家底子厚嘅球队咧，就应该第四、第五轮就可以揾啲即系 second team 嘅可以试。 因为而家系啦，准备迎接圣诞噶啦嘛，而家开始第一啖气已经用完咗噶啦，就只不过系多蒙特最挨得最比较耐少少。 咁因为佢个组死亡之组啊嘛，咁啊冇计啦。 咁啊，另外你话死亡就另外嗰两队死亡啲嘅 ，Benfica 同埋奥林比亚高斯。咁啊呢一轮就。奥林比亚高斯就翻翻主场就一比零对 Benfica 啦。我上一轮嘅时候，我哋都讲咗 Benfica 系几 好唔好彩， 几无辜嘅，因为佢嗰个主场跟住就突然间打打下变咗个大海， 系啦， 咁跟住就和咗呢个奥林比亚高斯， 有足球变咗踢水球， 系啦，变咗打水球，咁啊，仲有人唔知有冇人浸亲，咁啊，跟住之后就。咁但係因為兩隊實力係好近㗎，即係睇到兩隊波係好近，咁咪變咗俾佢咁樣喺個作客偷一分俾奧林比亞高斯，咁咪返到主場仲要一比零搏低，咁所以呢而家嘅 Benfica 又係大鑊啦，即係令呢隊葡萄牙球隊就咁而家就落後住三分啦，咁啊又係未絕望嘅，咁啊最後兩輪嘅 Benfica 就會再作客對住安德烈治，但係就仲有一場呢，就會主場就對住 PSG， 咁 PSG 係操身殺大權嘅，因為佢剩翻兩場就係奧林比亞高斯同埋 Benfica， 咁睇下佢點派咯啲分就。 佢其實攞多三分就可以放水啦，絕對。 佢攞多三分啊，咁啊 先 佢先對啲奧林比亞高斯，公平啲啊，甩咗佢先咯，咁即係可能第五輪踢完呢，就會有個形勢就係奧林比亞高斯就。冇分 Benfica 呢，如果作客啊，即係可以喺安德烈治身上攞返三分呢，咁有機會就拉屎一輪就會兩隊同分，咁啊又係有排搞㗎，咁啊呢兩隊 咁佢著數啲啦，賓菲加輸咗俾奧林比亞高斯嘛，對賽成績係一勝一和嘛，咁梗係奧林比亞高斯高啲啦， 係啦冇錯啦，咁啊所以就亦都係未完啦，即係嗰個 仲要睇埋落去， 再睇埋落去， 係 咁啊 D 组啊， D 组就好清楚啦。 D 组已经 出咗线啦， 局咗啦， 结局咗啦， 系啦， 已经宣布出线了。 宣布出线啦，头一二名，拜仁同埋呢个曼城两队都出线啦。拜仁小胜呢个 域陀利亚比森， 域陀利亚比森，成日都讲唔到， 好厉害。 跟住仲有就 冇咬错。 咁曼城赢边队咧？ 我去过比森呢个地方， 系 咪？哦， 呢啲地方你都去过 啫，唔好奇。 哦 ，OK。咁啊，曼城赢边队咧？ 曼城中有六军， 系 好灿烂喎嗰场 吓， 5-2，系啊，咁啊，曼城继续哇，两场波入咗12球啊， 系 吓发一癫咁就系，咁啊，系咪同雪咗租克有关咧？ 唔关事， 应该唔关事嘅。 我觉得佢今届好着数咗啦，今届抽到呢两队。 唔系阿古路着晒火啦，即系我谂入咁多球，应该系同阿古路。 尼格度其实唔系啊，前面嗰四五个 都着火， 全部都中即系中上水准以上。 其实佢都冇乜变过，其实佢系做咗一啲调控，就系佢好多波唔经中场，唔经中前场，由得佢哋自己 啊系啊。我都覺得有個明顯嘅趨勢，就係其實發覺耶耶托尼咧，甚至耶耶托尼嗰個 involvement 都少咗，一變咗就譬如好似話拿斯利啊，其實呢幾個不嬲都係中意控住個波做噶啦，但係嗰個參與度， 因為耶耶托尼咧就已經唔係踢後一格啦嘛，佢踢前咗一格，佢已經唔係做嗰個 delivery man 啊嘛，所以嚟嘅你見佢其實而家佢都喺埋俄眉月頂嗰度，佢自己操刀嘅，同埋今年我。耶托尼已经入咗五个自由球啦，五个罚球噶啦，佢好明显系倾向攻击型噶啦，今季已经做到系，基本上佢后边系，因为佢嗰啲所谓防守中场嘅质素太差，就唯有跌埋心水就做防守。 唔系，同埋呢个其实都系彭力坚尼嗰个，我都系嗰句，那个打法上嘅风格嚟嘅，即系以前你就算维拉利尔都系，即系都系嗰句，佢嗰个4-4-2-2系不容佢猜得太多嘅中间，即系都系有波就放两，即系就尽快俾两边去做咯，即系简单少少、直接少少去做咯。 但系佢而家嗰个反击有效咗嘅，同埋其实而家佢都系倾向放少少高波，然之后过去俾阿尼加道同埋阿古路搞，多数系呢啲波，就冇咗撞墙咯。 我觉得而家 先嚟时， 其 实 我睇法反而有少少唔同，就我觉得而家踢嗰啲系啲好 free flow 嘅 football 咯。其实前边嗰五六个系佢哋嘅斤两系好识踢呢啲波嘅，即系唔使人哋教都知道点样踢嘅。咁只要佢哋嗰班人信嘅话咧，偷偷含噶。 系 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防中个位，譬如我当你俾爷爷开前少少踢咧，究竟有冇一个好嘅 backup 做到俾佢？即系譬如好似你觉得，譬如加西亚。可唔可以做到佢个位，或者而家通常打正选嘅费兰颠奴可唔可以即系代替到佢个位置咯？如果呢点做得到嘅话，其实即系爷好放心去做进攻咧。其实呢队系一队好难击败嘅。 唔系，系啊，因为佢其实好踢，因为其实你要咁讲啦，那个中间唔系一个。个中间其实系 佢唔系发动机嚟噶， 可以得唔系可以做就做，做多做， 佢唔参与又， 但系发电机一定系翻两边， 系两边嘅，系两边嘅。 系啊，所以你咁样打咧，有时因为拉阔咗咧，咁变咗就 佢始终早个 second option， 譬如可能你当六七十分钟，譬如即系够未赢到波嗰阵，佢开上去即系突然间突入去。即系攞个攻势咧，其实系更加杀食个，即系揾佢去猜住对波嚟踢咯。 系系系 啊。 咁啊，讲开曼城，其实就讲下个花边新闻啦，租克嘅即系 雪藏 事件啦，被雪两场波啦。咁啊，英国其实都好多人有啲意见嘅。咁啊，我最记得咧就喺佢啱啱开始雪藏嘅时候咧就。我唔记得边张英国报纸有条谬理咧，就写一篇谬文嘅，即系篇教文咁佢就佢翻埋同阿仙奴有关，佢就咁讲。阿仙奴今届嗱好有机会攞冠军啦，就系、是、争一个咩咧？争一个 glory player， 即系要有经验。 我想 问 个作者系咪曼联？ 唔知曼联 球迷 边个嚟噶？真唔知边个嚟。咁佢就话嗱，而家难得呢个曼城咧，即系雪租克啦。一月份咧，阿仙奴应该咧。就即係提出借下租客返嚟帶起啲亞視嘅奪冠啦，屌好撚正嘅呢啲話嚟，即係一流嘅 真 係 好撚交得好撚混濁。 係啊，咁啊有傳就咁講嘅，即係啱花邊新聞就話彭力堅尼就不嬲都唔係好鍾意啲英格蘭球員，咁啊、所以就對即係十月尾嗰陣時對完呢個車路士。咁啊，租客奶咗個球波之後咧，就雪咗兩就開始雪佢啦，咁啊話佢就。其实系想借啲意咧，就揾翻呢个马拉加嘅门将翻嚟啦，卡巴拿鲁啊，就揾嗰件翻嚟啦。咁啊，唔知呢个系坚定流啊。咁啊，总之呢两场就出咗个彭迪利蒙啦。咁啊，7-0咧，对诺域治嗰场就冇乜， 皆冇威胁啦， 作准嘅系啊。咁啊，对莫斯科嗰场就失两球嘅。咁但系即系。唔好淨係攞呢兩場嚟比啦，因為彭利蒙都嚟咗段時間， 兩三季㗎 啦。其實你話如果俾佢坐正，有啲阿仙奴啊、曼聯啊、利物浦嗰啲開心啊，都唔錯啊，車仔嗰啲 即係你覺得佢係豆腐嚟嘅？ 我覺得豆腐。 佢唔夠班嘅。 我嘅 佢唔夠班打正選。 大佬， 狂射地波啊，五次都有次入啦，屌佢高到佢高到个头都就系掂到个环尾啊，大佬真系。 唔系呢个好重要， 好似姚明打龙门咁，大佬系咪先？ 俾你曼联可以翻身赢翻一次曼城啦。 条里亚仙奴有冇粉？冇粉有着数啊！你真系成 过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哋赢过，你未赢过？ 未赢过吧？ 你联赛杯赢啫嘛。 O K。 联赛你未赢过啊？ 哇！要讲到成即系八几年都未赢过，真系黐线，系咪先？咁啊，点睇咧？即系有咩意见咧？租客雪藏下。 其实我想讲好耐啦，租哈咧，你如果你睇翻上季即上季英超啦， 系 你当打得比较好有一打欧洲赛嘅嗰扎球队，我真系觉得佢系睇得最差嗰、那个，即系佢比好多次。 你讲喺边个？喺欧联？ 其实上季已经踢得唔好，即系我意思话上季已经平平无奇， 系 即系佢同好多前列嘅分子比较。佢真係仲差過迪基亞，差過舒哲斯尼，差即係已經係、 哇差過迪基亞， 我覺得係佢已經係佢踢得最好嗰陣，其實應該係即係白榮漢嗰陣啦，或者係曼城攞冠軍嗰季啦，咁就叫做係demonstrate 到佢係可以有做世界級球即係龍門嘅嗰個條件，即係包括佢個反應啊，佢嗰種救波嗰種神勇，但係呢兩季左右其實唔淨只係跌啊，而係覺得佢好似 回堂， 好似。点讲 回堂咯， 回堂系咯，或者回堂添咯， 系 系啊。咁我觉得你有个良性竞争，有时应该真系要，有时俾佢唞下又好，俾佢反省下又好，即系等佢知道自己嘅问题。 我自己就咁睇啦，对佢冇乜话钟爱钟意唔钟意佢嘅。不过就系呢个见到即系我谂最震撼嗰个一定系阿学神啦。因为你冇乜俾你揀㗎啦，但系英格兰啲门将。咁我觉得即系咪睇住呢个细路仔出道系咪先。即系当年我仲成日觉得屌啊即系其实有啲私心嘅，即系当然佢同阿舒米高个仔争噶嘛，咁我哋即系话，屌，梗系舒米高个仔劲啲啦，成日俾阿租呢个租哈打咩人嚟咁样，咁啊，即系嗰时都有啲咁嘅私心。 但你唔系有啲英格兰情意结嘅咩？ 吓，唔系咁，但系我近多嘅， 佢更加争曼 城， 佢更加争曼城啊嘛， 系咪先？咁但系即系睇住佢长大啦。其实我其实即系你话虽然我哋成日揶揄文仙尼，但系我始终系觉得就话文仙尼执教曼城嘅时候，起码都个龙门位。即 系、啊、 老细俾咁多钱佢使，佢始终都系坚持用呢、這个，其实系难得嘅。咁俾个俾个俾呢个即系呢个龙门去成长，你睇到佢个心理质素系一路即系去吓。但系呢个技，即系佢回堂咁，当然系啲可惜咯。即系今日，如果你真系说到尾嘅，咁啊真系。 我谂个问题非常可惜，即系点解咁多讨论就因为佢系英格兰嘅国脚嘅一号啦。咁呢、這个先会系咁多人去讨论嘅啫。咁第二样嘢就系佢回堂，如果你卅几岁回堂。都有得你啊！你廿几岁回堂， 好年轻 嘅，咁你即系抖唔得，系咯。 唔系，即系希望系俾个冷静一下啦。头先阿京有咩讲啊？即系 唔系，我真系始终觉得都几可肯定嗰个风格系唔啱帕利坚尼踢噶啦。就算由白明翰开始到文斯尼初期，佢都系斗吉。即係一啲鬥得好深嘅球隊，即係一啲好多防守球員去支援。我始終都覺得呢個係底線門將嚟嘅。 呢個帕力堅尼根本就係、即係點？ 一打高位防守咧，租客唔識嘅， 歧視英職球員咯， 英國人㗎。 其實都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幾場 香港打過去，日日俾啲左膠揼柒佢啊！ 係你唔好咁歪防。 喂，成隊波冇曬英格蘭啊！你睇冇曬啊！差唔多 唔係，我反而如果你話講呢個 factor 咧，我覺得我有少少埋怨佢唔用詹士米拿多。个唔用 咯，佢又唔用嘅。咁租黑史国米兰 系啦，你史国，但租黑 而家连租黑 系租黑系抵雪噶嘛？呢场呢几场波直头交到冇朋友嘅，根本上 系。 同埋佢真系唔识踢高位防守。 唔系，因为其实我同阿京有啲相类似，但系最紧要嘅问题就系，无论文斯廷时代嗰阵时，或者你到呢两三年啦比较嘅话，个防守佢哋原本有个好稳定嘅防线，无论你话尼斯国好，金宾尼好。但你今屆你見到其實佢哋係幾星期未點嘅， 唔 見。咁你租客嗰個受嗰個壓咧係多咗。另一方面就係嗰個防中，由以往嘅亞爾搭迪莊或者巴里，到今屆你換咗個新嘅費蘭迪奴，其實所有嘢都係新嘅。咁但係租客就好明顯，我未必睇得到，好即係我亦都未必完全100%認同阿靜英講話咩底線門將嗰樣嘢。但係我就係覺得就係話，你要佢去做一個識得出型或者。佢係企喺度囉，你真係要佢做好似舒米高或者 set 冲出嚟，或者迪基亞甚至乎係舒斯嚟識得 飙出嚟去打多好似类似清道夫咁嘅嘢， 云达沙呢种 可能 喺英超系好少， 即系佢系一啲真系好英国迈嘅， 同埋佢出完嗰下好似嗰晚睇多蒙特，我都话啦，已经话你好似维丹费拿嗰啲一出嚟揾个膊头顶你老母閪，成个飞出嚟呢啲冇呢啲，就算连迪基亚都系冇呢只噶，系咪先？咁你已经蚀底噶咯，你打英格兰波。 唔好俾你再讲落去啦，伤害晒英国人嘅感情。讲下拜仁先，拜仁就小胜1-0啦，冇乜悬念啊。咁呢场波其实都熬咗好耐啊，不过俾起身顶到啊， 下半 基次换入嚟， 系啦，换走咗托马斯回， 系换走咗托马斯回拿，咁啊，然之后先入波咁啊，你见到啊都玩下嘅，即系譬如话啲马里奥高射啊出下嚟，出嚟打正选啊咁样即系。试下啦，试下啲新嘢啦，咁就冇乜所谓嘅，咁啊最剩翻嗰两队啊，仲有个欧霸位要争噶，未放弃噶，域陀比尔森最后一 round 仲要系硬砌呢个中央陆军噶，咁所以睇下会唔会系可以争，最后争翻个欧霸位啦。 系 E 组，咁啊 E 组咧就 明朗翻啲啦。 有啲咩球队啊？ 咁啊，车仔、史浩克同埋巴素尔同埋呢个罗马尼亚， 系啦， 呢个布加勒斯达星队。 嗯，咁啊呢周就。车仔赢， 车仔赢3-0， 3-0 入咗一球好胶嘅波，我哋个个都话 叫聪明啦， 聪明啊，你可以话聪明嘅，但个龙门好居啊嘛， 啊 K 地布兰系嘛 ，K 地 布兰啦， 系啦，咁啊，咁啊，你都要有个咁 勤 鬼鼠嘅前锋先得噶， 喂，佢唔鬼鼠噶，明买明卖嘅， 好多前锋， 嗱咁又唔啱喎，上次伊杜奥咧嗰球咧，即系之前我有啲争议咧，话即系用系啦卡利夫嗰成嗰球，佢都话叫匿埋，即系想。顶甩咗踢甩个波啦，但系今次佢系摆到明喺前边， 系 你又开紧生波。 之前个距离都好远噶， 系啊，但系我喺你前边嘛，你开生波嘛，我梗系作状都俾少压力你啦。啊，点知你窒，你窒之后你仲要急起上嚟咧， 仲要褪后咗 两步助跑去开球波，咁啊俾人哋即系唔系偷到，系伸一脚埋， 即系偷你都唔对唔住， 系啦，对唔住你自己啦， 对唔住我啦，大佬。 好啦，呢球绝对得住你咯，喂， 系啊， 完全冇偷你鸡噶， 系 明。 唔系呢场波史浩克继续个防守个防线系出现好多问题嘅，咁同埋就系有啲抵闹，我觉得就系好早放弃咯，即系输咗1-0，其实已经半放弃状态，咁所以车仔其实打得好舒服嘅。你见到后尾已经钉巴巴都换入嚟啦，呢度都要唞啊，费事都见到你都唔玩嘅。咁啊呢边其实又有一个花边新闻噶，就有啲人又话，诶系咪说呢个夏萨特啦？我哋位夏萨特都喺度嘈冤巴闭啦，我碎咗转会咯，咪过嚟曼联踢预备组啦。咁啊，夏萨特冇出嘅，咁啊焦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焦点嚟嘅。 系咪话佢即系咩旅游定唔知咩？ 系佢漏咗个 passport 啊，喺架火车度， 系咪啊？类似啲咁嘅嘢。 因为佢有个 friend 喺个 Twitter 咁，但我觉得呢单就吹水多啲嘅，即系我觉得摩连奴最多都系屌佢两句嘅啫，咁。唔会话说佢，同埋我觉得俾佢唞下都好应该啊。 同埋夏 萨 特，夏 萨 特系 咪好密噶啦？都 啱啱之前嗰场话，我记得听阿师兄讲话，利尔嗰场波佢去开球礼，走咗去开球啊嘛。但我又唔明点解你呢个我一个职业球员，你周中有波踢，点样可以咁样请到假去做呢样嘢？ 发觉得个好近啫系嘛？ 唔知解。 系我哋冇乜睇过呢单料啊，真系答唔到你呢个就吓。咁啊呢场波车仔3-0啦， 唔紧要啊，车仔大把人用。 系啊，所以其实轮嗰三个一定要轮换噶啦，唔踢晒咩？ 车仔一定多人啦，佢个更衣室好似酒楼咁样样。 多过曼联啊嘛，要我真系帮人哋讲。 你哋球证室有人啊嘛，唔系、 okay, okay. 更衣室有人啊嘛， 咁啊系，咁啊系， 唔系咯， 咁啊佢更衣室打开个衣柜有球证衫咁样， 黐线，咁啊巴素就1-1。 系 和星队啦，赢攞唔到，又系攞 唔到 三分，咁所以啊，史浩克就仍然可以企翻喺个第二位， 不过揸分啫， 揸分波， 咩事都会发生。 正路其实应该巴素过去嘅嗰日咧，咁啊，但系又系过唔到啦。 系 咁啊，呢组就车仔稳阵嘅，虽然即系分数上仍然都，但系应该打落都冇乜悬念 嘅，攞多三分都应该搞掂 噶啦。第二位仍然都应该系巴素同史浩克争嘅，咁啊，留意下最后一 round 啦，史浩克。要主场就会对住 胜队 巴素。咁你牌面上其实都系我都系嗰句噶啦，即系德国同瑞士啲球队合咧，通常都系德国啲赢嘅，唔知点解。 哇！但系如果以史浩克咁嘅气势嚟讲，我觉得巴素有啲机会，如果巴素主场。 但系我觉得唔系，我都系觉得史浩克高啲，因为佢系 讲嘅真系。 吓，其实佢系嗰啲叫咩？即系唔稳定咯。佢即系时好时坏，但系佢好起上嚟，即系你话主场我都觉得几稳。 但 系 你俾个恩德都揸住主场， 史浩克嘅主场系有啲把握嘅。 不过我想问下发分几时可以翻出嚟？ 发分就好似未翻出嚟， 系咯。 沙拉尔就见到佢翻咗出嚟，咁沙拉尔翻出嚟其实都帮到下少少嘅，譬如话周末嘅德甲佢有入波啦，我记得。咁跟住就同埋你见到个，你起码见到就系、是、都系嗰句咯，即系保定会好打啲啊，因为有一个高大佬喺前边即系做掩样咁啊。 亨特拉尔系咪？ 呢 个 收 裂 噶 啦， 系 亨特拉尔要过热冬噶啦， 要过热冬 啊，唔系收裂，未收裂 ，但系过热冬。唔系巴索我就等佢有啲惨嘅，因为其实咧第一 round 佢系坐冧车仔噶嘛， 系啊， 但系跟住三场咧佢系即 系都系好似 即系。 系起唔到 Q 嘅， 系起唔到 Q 嘅。 最攞命就系即系主场输俾索克啦。喂，跟住对住星队就赢唔到。 对星队呢场真系 两场都赢唔到啊！ 呢 场系 后住嚟踢噶。 最落最即系其实呢组系星队系攞分嘅球队，但系佢两场赢唔到咧， 都系攞唔到。 其实出线就真系，我觉得有啲暗啊。 系啊，两场都系1-1啦，对星队就。咁啊，再睇啦呢组，咁啊，仲有就 F 组啊 ，F 组就 死亡之组， 死亡之组，哇呢组就多嘢讲啦，呢组要留翻俾阿 Steven 讲啦。咁啊，阿仙奴呢个礼拜就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先赢利物浦，再赢多蒙特， 寸到尽 啊， 再嚟。搞埋曼联 就 perfect 啦， 放煙花應該 冇噶啦，冇噶啦。 第一轮嘅地狱赛，第一轮地狱赛程嘅最后一场。 吓、啊、 对曼联 系嘛 系 哦 OK 咁啊讲咗个欧联先啦咁啊其实嗰日同时间咧就 那波里 进行紧嘅时候你都见到两场波嗰个战果都几反复呢嗰边就一路0-0 系 但那波里系落后住 系 啊我上半场咧吓到你鼻哥窿都冇用咁啊跟住。最后就多文就其实多文嗰个优系成场波都有 系有优势噶， 咁但系你见到阿仙奴就真系叻晒啦，而家即系识顶。我觉得佢进步咗，系真系有进步嘅。即系我谂经过啲洗礼啊，咁啊嗰个中场咧系唔怕你硬净嘅，即系你而家见几队咧，即系我谂唔系净系几呢一两场波嘅，我谂系经过呢几年啦，即系。你又要多謝，即係譬如如果即係譬如明明好似奧斯卡金像獎咁咧，如果雲家出嚟即係接受獎項，要多謝好多人咁啊，咩多謝史篤城啦，多謝史往啲西布朗啦咁啲，即係一路咁樣經歷過嚟噶嘛。咁你見到呢兩呢幾場波，嗱係計錯數嘅，真係計錯計計漏咗。譬如你上個禮拜點樣估錯利物浦，咁我真係估。即系冇噶，买大细啫嘛。 你 我系估谢拉特加轩达神加呢个卢卡斯系可以搞捻掂佢噶嘛？哇，点知唔系啊？而家 我讲咗唔得噶啦。 系咯，唔系我讲咗唔得，佢咪佢啱冇错咯。 你唔好跌入佢陷阱。 我冇陷阱，屌你！我认错又唔俾，我认错都唔俾，咁点啊？走我讲完第一次，屌真又要过隔篱台，真系麻鬼烦。咁我真系估错啊嘛。咁我而家你对多蒙特嗰场又系见到系咁啊？即系两场波都系同样现象就系、是、你见到好多混战嘅，即系嗰场波喺个中场继续好多混战，但系喂即系今次唔受你困啦，即系屌你同你斗混咯，混下混下咁就顶，系一路顶住咯，即系顶得到。 其实嗰晚咧，老实讲，其实如果以嗰晚嘅时分睇咧，呢场波系会几眼瞓嘅， 系 因为好多时咧，多蒙特其实喺阿仙奴开始组织嗰时，佢已经瓦解咗阿仙奴攻势。其实阿仙奴真正冇几多次攻势噶咋？ 其实 射咗四次门嘅啫。 其实佢 全场系射咗四次。 其实佢系同第一回，唔系即系同上一 round 嗰场咧，喺作下 Emirates 系差唔多嘅。 系啊， 但系今次唔同咧、就是，就系喂佢收敛咗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作下阿仙奴，屌你抢捻到我嘅，我就打啲啲。 系啊 系啊，即系冇错啦。我又唔同我就唔急啦。唔系急住要赢你啊！即系我谂云家嘅心态都系，唉唔好玩嘢，输啊大捻镬，攞住一分最多跌落第三，屌两 round 都 砌 过，即 系有咁嘅心态。 嗰场波系睇得出系多蒙特捏住嚟踢啊， 系咯， 就系咁嘅问题，真系俾 Steven 讲中咗啦，真系求和，希望谂住求和，咁啊大捻镬啦， 系啊， 咁你唔系踢呢家波噶嘛，同埋佢有两球系越咗位啊嘛， 佢又有几个 chance 佢入唔到咧， 有两球越咗位， 系， 咁最主要 越位就。越得好明显嘅， 仲有 两三球其实好近嘅。 你话杜夫斯基又乜鬼？ 仲有先喺门门口翘脚，翘脚。咁啊，有几个波其实多蒙特其实真系打得 佢可以开到纪录先， 或者咁讲系入肉啲嘅。 系啊， 有啲嘢，但系问题就系阿斯豪就好似头先你都讲咗啲啦，就即系唔系好似上一场最主场嗰阵时就想赢，谷晒上去。佢而家好多系斗得比较后嘅，好多时候系上半场，其实佢甚至乎系你嚟啊，你咪由得你嚟咯，我喺后边。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一定要赞，再一次我喺个节目里边要再一次赞老司机。除咗对住普场之外，呢一场波佢系做咗好多好多应该系蓝斯啦，即系作为防中要帮手做嘅嘢，但系 佢系其实已经代入咗佢其实喺 complete 做咗中场中个位置嗰啲嘢，佢负责派牌啊嘛，佢就咪做全队嘅后眼咯，就负责分波，佢做得好啊，同埋根本上我觉得而家多蒙特咧，好明显系第一啖气完咗，因为对上嘅对比咧就系佢哋对完阿仙奴第一弯喺欧联之后咧，分别阿仙奴翻英超系和咗啊嘛，而佢跟住再要同斯沃克踢打闭啊嘛，咁最仲可以咬多斯沃克一啖，跟住喺德甲仲可以咬多几场， 斯特加六比一啦， 系啦系啦， 二一六比一啦， 系啦系啦系啦，基本上其实我会等，哇，似乎阿仙奴好似唔系好够佢嚟，阿仙奴翻到英超都好烟幕幕地咁嘅，但系反而多蒙特仲有余力，咁跟住你而家再见到呢场波，多蒙特开始已经干干地啦，真系开始第一。 其实之前都同大家讲过一个问题就系、是，多蒙特其实你调翻转咁讲就系、是，我当阿杰斯讲得啱啦，云加系精咗一样嘢就系话唔再系即系好似以前咁一味都系得一招。其实可能佢而家打嚟打都系嗰个 form， 但系嗰个踢法上 老练咗啊， 系啊，即系识得控制个 嗰几个咧， 冇错，最紧要一样，佢控制到个节奏啊，唔系再以前一味同你斗冲啊，咁你都讲真，成个欧洲同多蒙特斗冲，咪好似上届皇马咁俾人拆到支离破碎。 嗱、啊，何小豆讲啊，何小豆就讲得好啱嘅，即系可以读一读，佢就话好多人成日笑阿仙奴玩又似，玩到过晒火位，喂，唔该大家睇翻今季嘅阿仙奴咧，真系有几一个。喺场上面有好多系有经验丰富嘅战将，咁佢所谓有老萧啦、阿迪达啦、卡苏拿啦、老司机呢扎， 都唔系呢样嘢。 咁啊，再有人笑云家冇料到，其实咧佢系狡猾过大把人。佢话如果唔系咧，就点样作客食到只蜜蜂啊？咁啊，依家咧就呢一队阿仙奴咧，活力又有，踢老鬼波又得，绝对系夺冠大热门。再问多蒙特，你今场输啲乜？佢话咪就系因为你太过进取。咁咪出事咯！ 有冇睇波噶？ 何小豆嘅意见，你 我咧唔同意啊！喂，老实讲，如果你话笑，我哋笑阿仙奴幼齿就梗系唔系咁样笑法啦。好明显，而家除咗路司机之外，有几多系一路踢阿仙奴储翻嚟嘅老将啊？只不过系呢两季云家改变咗个策略，佢自己走去买啲年纪大球员啫嘛。 唔系某程度，我觉得何小豆成立嘅，即系起码见到。 但系笑幼齿个 factor 系唔成立嘅咯。 咁啊，纯粹系讲话。 Okay.但系，唔系即系咁讲嗱，我咁啊，即系你其实等于当年咁曼联就买个简东拿翻嚟咯，或者买个苏宁行翻嚟咯，佢都唔系即系都系突然，即系都系突然加入嘅一啲老鬼，但系就将一啲老鬼波嘅元素、以老带新嘅元素加入去嚟个球队。咁你见到云加都学精咗啦，咁啊，其实何小党某程度上啱嘅，即系个中场系有啲有经验嘅球员啦，譬如话仲可以有轮换嘅。咁你即系咁就争到远，你譬如话即系一两个头先佢讲嘅，譬如话艾迪达啦、老萧啊、卡苏拿、老司机搭住啲，即系呢度嘅一两个搭住啲 新啲啊、蓝 斯 啊 等等啊、韦舒啊，咁就可能会好睇啲咯。 因为其实佢谂个老鬼波咧， 简单嚟讲，今年我都唔敢笑阿仙奴噶啦。 系啊，点敢笑啊？ 即系个老鬼波，我最紧要系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头先讲老司机啦， 系 阿迪达亦都做到一样嘢就系话，虽然佢斗得比较厚，但系如果真系。真系中间即系中圈噃，只系中圈咋？一失个波咧，其实佢哋系第一时间已经拍埋，甚至乎系犯规噶啦，一定系 hold 停你个进攻，唔俾多蒙特打反击嘅。呢个系即系以往喺你所谓头先所谓讲幼齿，即系如果用蓝丝或者韦舒啊，就未必识得用呢个招数啦。 系、 其实用少少假话同埋比较现实啲嘅招数。 系其实系将即系你话叫做以往一味系叫我用叫所谓技术流或者叫华丽啲嘅踢法，但系而家叫渗翻少少叫做硬正少少或者叫聪明地犯规嘅嘢。 即系以前阿云佩斯喺度嘅时候就讲咯，唔好成日 beautiful 啊嘛， 用多少少。 中意大家就系呢啲啊，喇喇喳。 佢而家咪学晒咯，佢学识晒，佢转咗另一队啊嘛，转咗 佢嗰阵时 学晒呢啲嘢咯。 佢喇喳，佢梗系过嚟我一队啦，系咪先？ 所以咪要走咯，所以咪走咯，呢个礼拜咪等断脚咯。 咪讲到幼齿咧，我觉得个定义就系、是以往嘅，即系点解俾人诟病幼齿咧，就系、是、有时云家系成日将一啲。 有少少揠苗助長啊，將一啲唔係咁夠班嘅後生球員當係一個大人物去踢，咁結果出嚟嘅效果係 horrible。咁即於是有人咁嘅評價，就覺得係即係夾硬將一啲新嘅球員就攞嚟用到好盡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另一樣嘢，我想講講少花邊新聞嘅。咁啊，魯斯基啦，大家盛讚魯斯基啊。咁啊，魯斯基今場波係倒戈啦。咁啊，亦都有單 好多次啦， 亦都有一單嘢就都幾有意義嘅，就係、是、如果場之後交換球衣，咁就多蒙特嗰邊啊，唔記得咗多蒙特邊一個佢換啦。等總之就換咗佢件阿仙奴波衫，就會將佢擺落去嚟緊多蒙特嘅博物管嗰度啊，沙謙 系 啦，系啦，即系扭嚟沙謙咁啊，帮佢交换咁，因为即系都想 value 呢个球员系一个多 蒙 特， 即系点啊？ 即系呢场波交换波衫完场，咁咧多蒙特咧都换咗卢斯基嗰件阿仙奴波衫，因为卢斯基 准备摆落去 多蒙特嘅博物馆，因为佢以前踢过多蒙特噶嘛，即系佢仲系好重视呢位球员嘅位 置。点解鬼鼠啫？直接问佢攞咪得咯？ 咁有个 攞件已经 换 咗提供出嚟。 哦 ，OK， 提供出嚟 ，OK。 咁你摆得博物馆，梗系摆啲有历史。史意啊，即系着个打个仗嘅衫嚟去。 喂，這個、是呢个系嗱呢个咧，又可以讲多少少啦。虽然 over time， 我哋可以留翻一啲一阵嗰啲，再下一次讲啦。 系， 即系呢个其实又系好切合多蒙特个传统嘅、嗯。即系我记得谭会早两集问过话，即系对呢个打比啊，即系呢个老二区打比有啲乜嘢嘅认识？嗯、其实我哋都嗰日都讲漏咗好多嘢。即系其实呢个就其中咧亲切咧，系多蒙特嘅一个传统嚟。即系譬如话。嗯你問好多多蒙特嘅球迷咧，就係咧，佢未必希望每一場波，即係佢唔係好似好多英超嘅球隊嗰啲球迷或者香港啲球迷，喂輸咗場波要生要死，佢唔係嗰只嚟嘅。佢最緊要佢要求係咩？ 快樂。 佢要求啲球員咧，你要俾係 commitment， 佢要你俾到佢睇到咧，你係屬於多蒙特嘅，即係係家庭嘅一份子咁樣。 冇錯， 無論你走咗或者係喺度，或者你喺度。你个成个撚样个样都唔似多蒙特嘅，佢一样屌柒你嘅，即系呢个就系、是多蒙特同史奥克其实都有呢种、嗯，因为佢哋系 working class 出身啊，即系佢哋系工人阶级出身，因为两个地方咧， 其实呢啲你咪睇到爱华顿利物浦都有啲特 质嘅，即系你讲嗱，因为佢嗰两个地方，你其实史奥克又唔系一个城市嚟噶，史奥克就系一条村嚟嘅， 系 你叫阿 史浩， 唔系叫佢啊，叫阿 Chip 咧就读得到个名， 咁嗰个地方就叫 咩啊？ Gelsenkirchen 系 Gelsen 基尔森塞。 系啦， 咁嗰个地方其实叫做 城市嚟嘅， 嗰个地方叫艾，其实叫 Essen 就系两队波都即系睇嗰个地方，嗰个叫 Essen， 系一个完全一个工业区嚟。 系啊， 咁就有八个大区啦，其中一个就系 Gelsenkirchen。 佢其实咧嗰、那个鲁尔区咧，因为点解佢哋你要睇咧就系、是、你譬如话，因为呢100几十年咧，其实佢哋系 煤矿 过嚟，因为佢哋系煤啊、矿同埋钢铁，佢全部工厂嚟，即系多蒙特曾几何时，所以我成日同阿谭妹讲啊，你去多蒙特咧就睇波得噶啦，因为冇咩旅游啊。今时今日咧，你未必会揾得翻呢啲嘢，但系曾几何时佢哋以前咧好似东莞咁嘅，即系污染啊、工厂啊嗰啲系最多嘅。咁而家嘅多蒙特同斯奥克咧。佢哋唯一分別就係咩咧？你斯奧克咧就始終都係條村，咁、咧就比較咧啲人係 down to earth 一啲嘅，即係比較係再 down to earth 一啲。咁你多蒙特而家就發展曬啦， 都比較 modern 一啲， 冇揾到工廠啦，你揾到好多 modern 啲嘅嘢啦。咁所以咧，即係表面上睇就多蒙特會富裕過即係斯奧克零四咯。即係你會睇到呢兩隊波個分別，但係佢哋嘅即係譬如話你今時今日嘅兩隊嘅球迷嗰啲爺爺嫲嫲，其實都係。啲工人階級出身嘅，所以兩隊波點解咁細仇咧？就係、是、咁樣嚟，同埋好 religion 嘅，即係你譬如話小黑零四嗰啲人咧，淨係一個宗教嚟嘅、即係佢譬如話你喺嗰條村度咧，佢唔俾有黃色嘅，淨係好強調成日自己個藍色啦，同埋就係兩隊波個兩隊波都係個格言就係咩咧？捧杯係第二嘅啫，乜嘢第一咧？怼冧對方係第一嘅，即係好犀利嘅，即係佢嗰個 religion 嗰個 好有利物浦 feel 啊， 好正噶 嚇。同埋其實呢個地區咧都係，不過呢樣嘢可能真係又要諾迪斯補充下啦，就係、是、魯爾區叫魯爾 Valley 啦，即係魯爾呢個谷呢個位置呢、這個地區， 其實係 river。 其實佢係好想刻意經營呢、這個德國政府，想得已經刻意經營嘅成為一個大嘅 metropolitan， 即係因為呢個地方其實係developing 嘅，相對德國嚟講係可以。有多啲 potential 去 develop 嘅，佢又想將幾個細嘅城市咧裝得比較大啲，即係好似譬如你睇倫敦啊，即係廣州嗰啲做法，即係慢慢去吸幾個位置出嚟，然後去做一個大嘅魯爾區嚟、去做一個即係。 德国其中再另一个新嘅核心， 即系好似深圳蚕， 系啦系啦， 即系佢系有咁嘅做法，有咁嘅做法想系咁做，系啊，即系做个大嘅地区，希望系可以同伦敦啊、同巴黎啊呢啲大 community 去斗。 啊，佢个历史系绝对有咁嘅条件， 所以佢 系啦，但系个经济就未必系咩咯。 咁但佢哋就系因为佢个背景本来就系啲污染啊、劳动啊、工厂啊嗰啲地方，但系佢哋有个心去做个 rebranding 咯。 系啊，所以呢两队球队系好正啊，咁啊一大家都喺个欧联度行紧啦。咁轻轻嗱，即系讲埋呢一组啦。咁啊，拿波里就3-2赢咗马赛啦，赢得好险，咁都系赢埋啦。咁呢组嘅形势咧有啲玄妙嘅，其实可以即系大家去碌碌嘅。咁你叫下一 round match day 5嘅时候咧，阿仙奴就会主场对住马赛啦。基本上你都当佢赢咗噶啦。咁啊赢咗攞住12分。咁啊，好穩陣出線嘅，即係坐一望住二噶啦，當咗預咗阿仙奴一定有個位 啊！我誠心希望阿仙奴今次真係攞榜首啊，因為即係以往成日都咧攞第二啊，抽到啲籤。 OK， 我先講就話三隊仍然到最後係有機會3-12嘅，好妙嘅呢一組。即係如果你馬賽真係輸 Q 曬咧，三隊係有機會十二分嘅。咁但係三隊裏邊咧，而家形勢最差咧就係卡梅嗰隊啦，多蒙特，因為你因为你第 match day 5咧，多蒙特就真系生死大战啦。主场对住拿波利， 呢场先系最重要啊！呢场一定系要赢。 拿波利和波咧都好傻嘅，系啊，即系差唔多一定要坐低拿波利先仲有股讲啊！所以多蒙特就好惨啊！即系因为你而家因为呢个1-0系真系攞佢。 因为如果佢和波而阿仙奴赢波咧，基本上佢赢唔到拿波利系玩完噶啦。 12分、10分同7分咯， 佢系玩完噶啦， 玩完咁滞噶啦。 所以多蒙特系一定要。要赢啊！你赢、你拖唔到拿波利落嚟咧，你系会令到最后一 round 嘅赛事咧，佢系冇晒意。 系啊，因为拿波利同阿仙奴随时 last 个 round 就可以 携手出线， 而我下嘢噶啦。 斌仔同云佳有冇计倾啊？可以破镜重圆啦，咁终于吓拖住手咁样行咁样都得。 所以 多文就要靠自己啊！即系首先要搏低拿波利，绝对唔容易一场比赛，因为你睇到喺成个欧联度咧。嗰、那個主場未唔係有好明顯優勢啊！ 喺呢一組 一路都喺呢 一組，喺呢一組， 佢只係贏馬賽啫嘛，係啊，所以個優勢唔係。 因為睇咁多年歐聯都知啊，三番四次好可能係兩隊波都係作客贏啊嘛，咁而家呢度咪出現咗咯。 係。咁啊，另外一个最呢次完讲埋另外一个翻篇新闻啦，就系、我都发现到一样嘢，就系原来高普啲英文系好掂嘅， 吓、 因为睇翻 Sky Sports 嗰边咧，好少可有访问一啲非英格兰嘅球队嘅领队啊，竟然嗰场波赛后咧，除咗捉云家访问咧，捉埋高普访问，哇，佢啲英文系掂嘅，咁啊，所以呢个又。记录在案啦，可以 系 吓咁啊！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先啦，因为又好长啊。咁我哋翻嚟再讲埋 GH 组啊。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